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你们来到每周四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由爽爽和孔文为你带来的青年说。 你是谁？ 我是爽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 嗯 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周四的早晨，大家这个再干点嘛呢？ 干点嘛呢？不想从被窝里出来。 哎， 最近越来越冷了。 没错。 嗯，而且天也是亮得越来越晚。 昨儿立冬。 昨儿立冬，对， 对， 又吃了饺子。 哎，不是冬至吃饺子吗？ 对，就任何节气都要吃饺子， 都得吃饺子。 立春也吃饺子。 啊，对，其实说到这个吃呢，这最近小伙伴们啊，这风格也都变了，什么这个火锅啊， 嗯， 什么这个砂锅粥啊， 嗯， 啊，什么这个羊蝎子，哎，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补起来了。 对，就是各种这种热乎乎的东西， 嗯， 都开始上桌了。 哎， 反而这个什么烧烤啊，什么就吃的少了。 对，为了冬天不穿秋裤，露着脚脖子，所以我们必须得补点， 得补的火力壮点，是吧？这个之所以因为这个最近确实是家里比较冷哈，最近也正值这个每年来暖气之前最难熬的那段时间。 对， 哎，但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会自己采取一些这种取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家就会开这个空调的热风哈。 哦， 可能有一些这个小伙伴的家里呢会采取这种这个煤火取暖哈。 传统的取暖方式。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也提醒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要选用合格的炉具，正确的安装使用，室内呢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的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哎，谢谢爽爽的提醒。 你最近在用这种方式采暖吗？ 不是，这我们家什么情况就不要跟大家说了，是不是？这怪不好意思的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努力工作，勤劳致富啊，早日摆脱那种我们那种传统的 啊，一些取暖方式啊，用上这个更便捷的，比如说什么地暖啊，什么中央空调、 自采暖，就是提示所有采取这个自己采暖方式的这些小伙伴们哈，都得注意安全。 哎， 这个自采暖是天然气，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通风的情况。 对， 还有一些家庭呢会采用这种电暖气，哎，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千万不要往电暖气上去搭盖一些这种，比如说衣服，对吧？ 啊， 有些小伙伴喜欢把这个 烫个袜子。 对 啊对不对？ 我们暂且不说这味儿哈， 啊， 就说这个安全，安全指数有点低。嗯， 对对对，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是一定要注意啊。 嗯， 然后呢，接下来之后给大家放送一条重磅消息。 嗯，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即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即将于今天下午1:30举行。 嗯 啊，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也是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百度啊，这个度密事业部等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嗯 啊，届时呢，我们听听 FM 将会重装上线，同时推出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的专题，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完整版的精品有声书，并将于今天下午1:30啊，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现场视频直播。 嗯，这个听听 FM 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一个这样的手机收听的这样的 APP， 官方 APP。 对，官方 APP。 那之前呢，听听 FM 上是可以听到我们北京电台以及全国很多所电台的这个在线的音频和节目哈。 对， 当然也有一些自制的这个播客的节目，但这次这个听听的转型， 哎， 是走这个阅读这个路线的。 嗯 嗯，最近你读书了吗？ 和我们这个定位是吧？ 嗯 啊，这文化北京，书香北京，相辅相成， 是 吧？ 是的。 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呢，叫做《穿布鞋的马云》。 你确定吗？ 啊，确定啊，就是看见什么读什么。 嗯 啊，看见什么读什么就挺好，因为这个现在在我们的主播台上正放着一本这个书。 嗯， 啊， 这个发现这个手机使用率越来越高了之后，大家这个阅读率越来越低了。 嗯， 不过告诉大家一个现象啊，这个一旦你如果去就国外坐地铁，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大家的这个阅读习惯很好的被传承了下来。 哎，对， 这个但是在这个咱们北京的地铁上，可能大家都是在玩手机啊。 嗯，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能让大家在玩手机和阅读之间两不耽误。 哎， 嗯，您可以用手机来听书。 哎，没错啊。如果这个手机里呢是吧有几个其他的这个小伙伴， 嗯 啊，什么小蜻蜓啊， 嗯， 什么小喜马拉雅呀， 对， 对吧？ 嗯， 啊，那个，当然说了是吧？照顾照顾也可以啊。 嗯， 但是呢，就是推荐大家啊，尤其是咱们这是咱们北京， 嗯， 咱北京台的， 嗯， 啊， 自己的， 咱自己的， 嗯， 是吧？咱北京的老爷们儿是吧？ 嗯， 咱们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朋友们， 嗯， 咱们是不是得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哎，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嗯，然后呢，你就可以啊，这个不伤眼睛啊，也是随时随刻可以听到大量的好的文学的作品，或者说一些， 哎， 啊，这个新书啊，这个我觉得学习永不止步，现在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嗯， 啊，因为它不仅是陪伴，而且呢可以利用你各种碎片化的时间。 对 啊，欢迎大家热情的下载听听 FM， 踊跃的下载我们听听 FM。 嗯 啊，然后关注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关注什么呢？早晨第一档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嗯，你 上来做广告做了这么大一串， 你是谁呀？啊，你在跟大家说 是我是爽爽，我是孔文的好搭档。 哎，对对对，我 这个每周四每周五能够见到我俩啊，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类的新资讯 啊， 帮助大家更新这个大脑里的认知操作系统啊，让你这个快速的成长。 嗯， 那今天呢，我们上来跟大家说的第一条是心理学家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说是克服偏见的五个方法。 克服偏见？你刚， 哎，你可别说你没偏见。 不是，你刚才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 没有啊。 不是，你说 没有啊？ 不是，你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是，你说你孔儿，你说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说我穿布鞋的马云，然后你说啊，是吗？你什么语气？ 因为这本书不是我最近在读的吗？ 这本书就吃出版一本，就你读我就不能读了，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啊， 默契至极呀！ 啊，那出版社指定砸了。 这个偏见哈，这个虽说咱们现在大家会把这个自己心里的小偏见藏得比较深，但是其实产生偏见是咱们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个本能的活动， 本能 啊，这个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产生一些偏见 哦， 无论是这个，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吧，比如说这个地域系的。对吧？ 哦，这个会有啊， 会有，会有，对吧？ 大家真的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性别系的，也会有，对吧？ 性别， 你看你那细胳膊细腿的小女生，你就别干活了，这也算是一种偏见，其实。 哦，不，没事儿，没事儿，你太瘦了，锻炼锻炼，长点肉啊。啊， 那这个多利辅除呢，是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在他看来呢，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带有一些偏见。那这些偏见呢，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举止。最近呢 ，BBC 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些克服偏见的方法。那辅除说呢，我们从父母、学校、朋友、电视中以及大街上观察到的各种事情，都会在脑海中形成各种成见和联想。这些偏见让我们做出一些微妙和来自潜意识的行动，比如我们在一个人身边坐下来的时候呢，想保持多远的距离，要不要保持眼神接触，想不想跟某人讲话或者微笑等等，其实这个里边呢都有一些偏见的成分。 对，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你想这个就你坐人旁边你想那么多还对不对眼神儿？累不累？ 有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在0.0几秒就发生完的心理过程， 哦， 对吧？比如说， 是自己无意识的， 有可能是无意识的，有可能，比如说你上一个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对吧？有一个人，哎呀，穿的这个衣衫褴褛，然后穿的就是感觉就是不是特别整洁，不是特别干净，可能你就会稍微离他远点，哎，你都不会在心里产生说，哎呀，这个人好像不是特别卫生，然后我要离远点，不会产生这样的明确的这种意识啊。有的时候是出于一种不自觉啊，这也是一种偏见。 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心理学家他具体是怎么分的啊？他说呢，偏见分为两种啊，有意识的偏见和潜意识中的偏见。还举了个小例子，他说，比如说在就餐的时候，发现啊，我们在北京吃饭，说这服务员呢，我们吃卤煮去了。这服务员是一外国哥们儿。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哎呀，你这个是吧？你这中文是不是不太灵？ 不行，中文不行 啊，中文不行啊。说再比如说，你跟马路边说看到有人乞讨。小伙子还挺年轻，哎呦呵，你说这什么情况啊？有胳膊有腿的，你这个是吧？你四肢健全，头脑发达，你怎么不好好工作呢？是吧？怎么干这行呢？是吧？在过去这好像叫什么丐帮啊，是吧？现在这行是不是也不灵了？你说你还干这行，小伙子什么情况？对，然后 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啊，就会产生很多的偏见， 产生偏见。 那以下的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潜意识中的偏见。第一条，培养自己的成长思维，而不是固定思维。固定思维呢，会让你觉得，哎，自己什么都了解，不需要改变自己。比如说，固定思维的人可能会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性别歧视者，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出现盲点。那成长思维的人呢，则会说，我知道我在这个方面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还有很多的不足。那除福说呢，培养自己的成长思维，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接受改变。 哦，然后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可以审视一下自己。有一个挺简单的方法啊，大家可以看看，如果大家最近发朋友圈的话，你可以看看自己这个阅读的这个微博呀，或者说朋友圈啊，或者说最近听的歌啊，然后看看对比一下，我看的东西，我听的歌跟这个这朋友们，哎，是不是有相似之处？啊，然后呢，你比方说这个什么我们都听什么那个， 这其实是一种了解自己的方式，对吧？ 对吧？然后你那个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那个什么拜拜甜甜圈，然后你就是出来的时候，哎呀，这什么歌，你这还不如那什么，你说这过去这跟这什么跟陈奕迅的歌，你说跟张学友的歌，你说这怎么比，对吧？但是呢你 没有可比性， 对对对，但是呢你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无意识的，然后你可能就是哎哪天吃完饭之后挺高兴，完了之后来拜拜，你自己就哼上了。你知道吧？ 发现原来自己骨子里流淌着这种非常街头的元素，对吗？非常接地气的元素， 然后这叫接地气的元素啊。 那第三个呢，是扩大自己的视野，包括你看的电视啊、电影啊、书籍及音乐，关注一下那些跟你背景不同的人，他们都喜欢什么或者什么人的粉丝啊，多听听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的声音，不要总是坚持表达你的观点。 哎， 最近有一件事儿啊， 啊， 我觉得让我挺关注的，就是咱们那个 IG 团队是吧，拿了电竞的一个、 啊、 应该是锦标赛的一个金牌是吧、 啊、 冠军 啊，对对对、嗯对思聪的团队， 对对对，其实这件事情呢、啊、我觉得在之前啊应该是有不少这个老辈儿的人会有一些偏见、 嗯、 说你打电竞有什么前途啊， 对， 这不就是玩物丧志吗、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次确实是让一代人哈就是感觉到自己的 扬眉吐气的感觉， 对，让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让自己在做的事情得到了证明、嗯、 我是在做事业我是在好好的工作， 是的是的，确实、 啊、而且这会带来丰厚的回报，还有什么什么 而且会为国家带来荣誉、 嗯、还有什么女团奖励传说啊传说传说不可考证啊。 嗯，咱们这波就是忽悠过去了啊、嗯、第四，不要试图去解释别人的经历或解决别人的问题，但你可以提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 是的，嗯， 对。 第五，多跟年轻人接触，听听他们对朋友社会问题的看法，最好不要打断和跟他们抗辩。楚夫表示呢、嗯、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与变化的世界更合拍，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变化。 哎，其实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个人呐、啊、 嗯 啊一辈子， 嗯， 说长也长， 嗯， 说短它也短， 嗯， 但是呢呀、啊、这个但是啊，人这一辈子啊真得把眼界放宽一点， 嗯， 心得放得大一点， 嗯， 是吧，多看看多学习。 看来最近大文的这个人生感悟不断的在升级， 是吧， 嗯 啊，对，其实你看如果说到这儿的话，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出现一些代沟， 嗯，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跟着比如说现在当下的一些热点的一些话题呀、啊、对吧，然后人们发生的一些改变， 嗯 啊，思维上的一些改变，我们都在好像啊，因为我们在工作，然后我们在同步的进步着，那么父母呢他们可能啊已经退休了， 嗯 啊，在家里过这个养老的生活，他们对信息的接触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的便利啊，对待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他就没见过， 嗯， 可能见过之后呢我就观念接受不了，转变不过来，所以有的时候、嗯、哎会形成代沟嘛， 嗯， 对吧，那你比方说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下，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父母啊具备这种强大的这个克服偏见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啊，你们年轻人一说什么，哎，我比你还知道，那你是不是就会 今天要下听听 FM， 对，今天要下听听 FM， 对吧， 如果咱们的这个父母辈都能够走在这样的时尚前沿的话，我觉得那我们之间的代沟就会很小很小了， 哎，对、嗯、我觉得就会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出现一个特潮特酷的什么老爸老妈、嗯、 当然也需要我们去代入感的去理解我们的父母他们那代人的生活、哎、对吧， 对，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勤俭节约呀、 嗯、 啊，这个为什么对于这个资源有这样的一种珍惜的这种感受、 哎、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没错， 对吧、 啊、 嗯， 对， 总之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个方法哈，嗯、我觉得首先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得承认我们心里无时无刻都在产生偏见， 没错， 然后呢用这五个方法去化解我们的偏见、嗯、 对、嗯、 送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第一首歌吧，哎呀这歌比较适合春天呀，但是在秋末冬初也行啊，被窝里痒一痒挠一挠， 他是悠悠一抹斜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 快活，反正有大把时光。 换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周四早晨的青年说，我是王爽， 我是孔文，然后呢，今天下午啊1点半，我们那听听 FM， 重装上线，大家看看直播，然后下载一下啊，来表示一下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而且真的希望你能够把这个APP 吧用起来，能够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听一些你感兴趣的这个书籍啊。 对， 现在确实是让大家去翻纸质书，感觉好老派呀，好古典呀，好传统啊，是吧？好怀旧啊。然后但是你可以用听书的这种方式啊，去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条跟这个读书也有关系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没时间读书或者没心思读书呢？很多人啊都说我的这个注意力啊比较分散，这个我都被这个手机呀、还有 pad 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分散了精力。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说加倍工作可以克服注意力分散 啊。加倍工作可以克服注意力分散。 对 啊， 现在呢，很多人容易分心，而且会把分心的原因哈归咎到社交媒体等一些外部的因素上。不过呢，分心的原因也可能是你的工作还不够复杂，工作量还不够大啊。这是克里斯贝利的观点，他是一位作家和生产力顾问哈，著作呢有168小时，你有的时间比你想象的多等等。那在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呢，贝利分享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哦，然后 你比如说我们节目哈就来过这个就是某知名电力企业的这个工程师。他呢就需要就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看着几百架机器要盯着他们在正常运转啊。如果一旦一台机器当掉了，可能一个区域就会停电。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再有精力去玩手机。 对。但是吧，你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工作种类啊，可能对这个注意力的要求呢并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对。并没有那么高。然后他说这个克里斯他就说啊，他说当一个人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和他的工作能力基本匹配时，最有可能完全进入沉浸的状态。如果说过大啊，这个工作难度过大，还可能会产生焦虑。但是呢，工作强度小的时候，你又会感觉到无聊，容易分心。你看看， 所以在这个无聊和焦虑之间啊，你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克里斯也认为呢，说生产力的三大要素是注意力、能量和时间。提高生产力呢，意味着集中能量做更多的事儿，而不是花更多时间去做事儿。他认为呢，有意识地承担更多更复杂的项目是帮助注意力聚焦的有效方法。他描述了一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叫超聚焦，是指把注意力全部聚焦在一个任务上，刻意训练自己这种超聚焦的状态，就像驯服你的注意力，会让你做事更高效。这个其实原来心理学有一个叫心流体验，就是说你把注意力都投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甚至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忘了吃饭，忘了喝水。我在一种状态下会进入这样的这种感觉。 什么时候？ 逛街的时候。 逛街的时候 不吃不喝 啊，钱花的不是自己的吧？钱花的肯定不是自己的， 也不知道累 啊，卡刷的肯定不是自己的，是不是啊？哎呀，这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还会有一种 就大家比如说生活当中啊， 嗯， 说这个我要努力， 嗯， 我要上进， 嗯， 我要赚钱， 嗯， 我要发财， 嗯 啊，这但是呢，就是一到行动上， 嗯， 可能就哎呀，就有点那什么了， 有点跟不上， 有点跟不上， 嗯 啊，其实呢，可能就是还没把你逼到一定份儿上。 是的，一旦你有退路，你就不会义无反顾。 哎，还没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劲儿，你或者说你那个目标吧，就还不是那么百分之百那么特别的明确。我这事儿我就必须要干不成，我就不干，干不成我就什么都不要了。 是的， 对， 这个文章中呢，克里斯还提供了一些小方法，帮助克服注意力分散，比如在电脑上下载一个注意力管理的应用程序，把手机调到免打扰模式，或者干脆把手机放到其他房间。更重要的是呢，试试努力工作。 哎， 嗯， 对，然后这手机哈，然后这我估计是离不开的， 离不开的， 离不开的， 嗯 啊， 可以把它暂时冷冻起来， 对， 放在冰箱里， 嗯，暂时冷冻起来，你就别管了，然后把打开听听 FM 放着我们的频率， 嗯， 就好了，嗯，你这啥？你这 啊，这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听听 FM 的感觉哈， 啊， 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个喧嚣的环境里，嗯，你可以戴上耳机啊，找到听听 FM， 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嗯非常安静的一个人独处的这个感觉哈，嗯。哎，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这个心理学家说的这个加倍工作啊，可以克服注意力分散。 嗯， 大文，这个注意力分散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我最近还好， 最近还好是吧？ 一直在阅读书籍。 真的吗？ 对， 嗯 嗯， 穿布鞋的马云对吗？ 不是，三浦展的第四消费时代。 哦， 对吧， 这么高级， 那你说的，您花钱对吧，你花钱你得花到刀刃上，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听大伙儿给我们讲讲这本书。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 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来和我们互动起来。我是孔文。 今天呢，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大动作哈，有一个大的活动，很重要的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即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将在今天下午的1:30举行。那此次活动呢，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百度度密事业部等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那到时候呢，听听 FM 将重装上线，同时推出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的专题，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收听完整版的精品有声书，并于今天下午的1:30收看现场视频直播。 下午1:30欢迎大家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上线的视频直播仪式啊，是我们听听 FM 的重装上线。 那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听听 FM 这个重装上线的这个大事儿哈，我们今天聊了聊这个阅读，比如说这个注意力呀，还有你最近在读一些什么样好的书。大文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他最近在读的一本很高级的书，然后他就从包里掏出了这本书。 还好了，不是特别高级。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然后正好今天这本书呢，然后还在这个在包里装着。然后今天呢，然后其他的碎片时间呢，对吧，除了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然后听一听其他的书籍，然后呢我是就不会刷一些什么没有用的东西了。我就是看书了，看纸质书。纸质书，我这最近看的这本书叫什么呢？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社会学家叫三浦展，他写的一本叫《第四消费时代》。 第四消费时代，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说研究了这个日本这个社会消费的发展。说这个大概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比方说过去的这个物质匮乏阶段。那会儿什么都没有，能吃上就不错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 对，然后后来一个阶段就是那个社会供给基本都是标准化的。你比方说这个到你们家吃大米，你们家吃白面。就不会说你们家哪儿的大米，你们家什么白面。到后来呢，你比如说家里边这个是吧，三大件儿，什么这个电视啊，冰箱，对吧，那什么自行车啊，这后来三大件又发生了变化。然后到后来呢，我们就选择消费社会就更越来越多了。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我们开始从这个标准化的程度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产生差异化，我们开始追求个性化。追求什么私人定制了， 追求消费升级 啊，追求这还不是消费升级啊，追求一些个性化了，甚至追求一些我是不是条件好了之后，我是不是用点好的、贵的奢侈品？ 奢侈品 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进行品牌消费了 品牌消费了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呢，其实品牌消费吧，这些奢侈品它是猴老贵的，但是有时候 华而不实， 也没好到哪儿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消费的一些场景就会又发生了变化，包括、 就进入到第四消费时代了。 电商出现了之后，电商出现了之后，我们的消费品类会越来越多，更加多了。那这个时候就会，选择起来也挺困难的。然后就是，如果以后会不会也没那么贵，选择也没那么多，但是挺好的，也不用让我操心的那么多，对吧？ 就是说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剔除很多的选项，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简单舒适，对吗？嗯， 对对对，而且呢 这就是第四消费时代的一个 特征之一吧。特征之一啊，反正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其实现在马上要双十一了啊，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啊是吧，这手啊冷不冷，然后这个是吧，冷的话还是搓一搓啊，然后准备准备啊，双十一 准备搓热了剁 啊，对对对，搓热了剁可能心好受一点啊。但是呢 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书啊，先暂停到这里， 先暂停到这儿吧。 我们接下来呢，这个文化产品嘛，各个方面都需要有。接下来呢，我们接入今天的连线，我们连线的是搜狐一评人泽地，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哎，近期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啊？除了看书，我们也可以看看剧啊，可以看看电影。Hello， 泽地。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最近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热点的影视剧呢？ 好的，刚才的时候我们有说到书，其实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由搜狐视频自己自制的这个综艺，其实也是跟书有关。它的名字呢叫做《神奇图书馆在哪里》。然后呢，这个呢，它的这个主持人，实际上他们叫图书探访人，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马亲王马伯庸，然后以及赵子琪，然后他们呢就是希望寻找中国最神奇的图书馆。然后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你就会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吧，就是也不光是说图书馆，因为其实从现在来说，我们自己平心而言，可能真正读书啊或者说去图书馆的这个机会变少了，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图书馆它慢慢的和店相结合起来，然后而且呢是做出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然后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刚才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就说那个我们是不是现在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奢侈的生活什么的，然后所以我们会说很向往别人的生活，然后呢说停下来想想，但是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比较静下来去想一下我到底要什么生活，然后并为之去努力，才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那种内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等我赚了大钱我就开一个咖啡馆，我就开一个书店，然后但是呢你是不是真的能过这样平淡和踏实的生活，其实通过这个节目你是可以带这种思考去想象的。因为在这个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引用了这个博尔赫斯的一个话嘛，就是说天堂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样子。然后实际上呢就是说了一种我们所有的人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和尊重。然后而且呢尤其是我特别想分享，因为这个神奇图书馆是刚刚上线的嘛，然后现在刚播了第一二期的内容，其中第二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去了北京，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杨梅竹斜街那个地方有一个模范书局。然后那个他每一期呢会有一个特别的设置，就是说这个书店或者说这个图书馆的人介绍一本最特别的叫特别之书。然后在那里面呢他们就介绍了一本叫做附近书社书目的这么样一本书。其实呢就等于是当时的一个图书的价目表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马伯庸他其实就谈到嘛，因为那个地方离沈从文的故居也很近，就说我在翻阅这个书的时候突然想到有可能鲁迅也摸过这本书，然后沈从文也摸过这本书，然后就一下就通过一个书的这种介质，然后去让你一下回忆到了过去的那种文化，或者说好像跟曾经历史上的人有一种心灵上面的交流。所以呢就是不光是说这一个简单的书局，其实他们还介绍了在第一期的时候介绍了一个在山村里面的一个跟少数民族特色相结合的书店，然后之后呢也会在每一期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书店，而且不光是说书店或者说图书馆和这个旅游就是特色景点会让你很向往之外，他在每期的结束还会给你推荐三本并不是那么 流行，但是可能会更加触动你心灵的这种书单。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喜欢文化类节目的朋友，然后一定就不要错过这个每周四中午12点然后在搜狐视频更新的叫做神奇图书馆在哪里。 神奇图书馆，哇，今天早上的节目确实是一直用书来贯穿始终哈。好，这个泽弟继续。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就是明天本周五11月9号即将上映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呢，它可能跟书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但是跟信有关。然后就是由这个岩井俊二导演和陈可辛导演联袂呈现，然后周迅主演的电影叫做《你好，之华》。然后 听上去非常的文艺哈。 对对对，非常的文艺。而且呢，就是如果是对日本的那个电影什么的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听说过岩井俊二。他其实在2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部也是跟信这个主题有关的电影，叫做《情书》。然后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情书》它讲述的是这种纯纯的校园恋爱，是很纯爱的这种题材。然后但这一部呢，《你好，之华》呢，其实也跟暗恋有关，也跟校园有关。但是呢，增加了更多这种现实方向的内容，因为你好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信的开头嘛，一般我们在信的时候都会写你好谁谁谁。然后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电影里面呢，之华并不是一个主角，或者说实际上并没有人给之华写过信。然后之华他是作为一个配角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并不突出的角色，他贯穿在整个另外两个人的爱情的故事里面，或者说暗恋的故事里面。而且呢，这个事儿呢是在30年后，在你回忆过去同学重新聚会的时候，才被重新的想起来。所以他的电影呢，有一个就是像 slogan 一样的东西，就叫有些事儿只能当做回忆，有些人只能成为过客。所以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哎，又有美好又有惋惜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有人喜欢这种文艺题材的内容，然后推荐本周五去电影院观看这部片子，叫做《你好，之华》。 哇，非常非常的文艺啊！而且这个班底一听就知道，这个无论是陈可辛还是岩井俊二，都是这个文艺大家。可能这个陈可辛的商业的气息稍微再多一点点，但是说起这个岩井俊二，确实包括《情书》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啊，等等等等，这样很多的传统的文艺片，也希望能够这次和这个演员周迅哈擦出一些火花。好，谢谢泽弟，谢谢谢谢，我们下周继续连线，拜拜。 好，谢谢，拜拜。 今天早晨，我们的节目好有文化。 每天都是， 每天都很有文化。 对。 说起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有历史感的这个图书馆哈，说什么谁摸过也摸过这本书的感觉，然后也听到了这句我听过无数次的话哈，说天堂的样子应该就是跟图书馆一样，大概就是这句话啊。是吧。 我哪知道。你不是吓唬人是不是。 你在那装模作样的在我旁边翻书来着。向你求证一下吧。 对吧。然后因为这个书里吧有一句话我觉得问的挺好。就说这个现在啊，除了物质以外，什么才能让人变得幸福。 什么才能让人变得幸福呢？ 除了物质以外，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会说出来好多，什么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对吧，工作呀，呵呵。 什么呵呵 啊。是吧。对吧，会说出来很多，但是其实 你觉得呢，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啊。对吧，其实这个东西，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这是白岩松老师写的。很多年前他写的，叫做你幸福了吗。 你幸福了吗。 从他里面去大家看一看吧。很多的问题。 好吧，先送给大家一首很有一点老气的歌曲吧。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老气的歌。 听一下。 不问你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四周五早晨由王爽和大文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节目。 我是孔文。 我是爽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知识类的资讯啊。之前我们聊了很多跟图书有关的内容。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北京电台这个听听 FM 重装上线的日子，也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1:30的时候能够在线收看我们的这个隆重盛大的这个仪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脑筋要动啊，身体也要动， 对吧？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啊。跟大家说说四个帮你坚持锻炼的方法。应该说每年的这个秋末冬初也是最难坚持锻炼的一个时期。 秋膘得贴吧？ 啊， 是吧？到冬天了得进补吧？ 其实贴秋膘是一个在物质匮乏年代留下来的一个怎么说呢？民间传统的一个做法。因为那个时候啊，冬天没什么蔬菜，也没有太多可以吃的东西， 对， 所以经历过一个冬天呢，人往往就会就是比较这个寒碜了，对吧？就是比较掉了很多肉了，所以呢，才会说在入冬之前呢，大家贴点秋膘啊，为了防止我们这个秋天身体变差。但是现在真的不需要。 对，就是为了吃顿给自己吃顿好的，找点借口。 是的，这个。秋末冬初得坚持锻炼， 坚持锻炼，对，尤其是确实啊，就是最近这个出被窝也难了，是吧？户外也冷了， 大文最近锻炼了吗？ 我最近，还行， 还行啊， 还行。我这个周六下午有3对3的比赛， 哇， 所以这个周五的晚上还有球局，是不是？ 那你可得悠着点儿， 是不是还行？ 还行， 还 行， 还行，是吧？ 这个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这一辈子的谎话都说给健身教练了哈， 那不是说给媳妇儿的。 你完了大文。 没有，我还那什么呢，是吧？ 这个你就拉回来了是吗？ 对呀、 啊。咱们继续说这健身的事儿啊。 说健身的事儿。 这个其实我没有对健身教练说过太多的谎话，都是跟自己说的。哎呀，今天太累了，算了，甭去了。 忙。 对，没时间。 哎呦，这个好不容易说这礼拜六礼拜天就跟家休息休息，我下礼拜吧，下礼拜我肯定锻炼。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能够让你坚持锻炼的方法啊。第一个，说是我太忙了没时间锻炼，其实上是一个借口。事实上呢，你有足够的时间，关键在于怎样使用它。商业作家劳拉万德卡姆在 TED 演讲中指出呢，一周有168个小时，即使减去56个小时用来睡觉，50个小时用来工作，你仍然还有62个小时。万德卡姆强调，你必须要鼓励自己，你能够用这些有意义的事情填充自己的时间。 对啊，然后比方说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小方法啊，其实也不太新鲜，就是我回我们家我都走楼梯。当然说我们家住的也不太高啊，三楼。确实等电梯的时间还不如走上去呢。 这个说有第二个借口，叫在家休息真的很舒服，要不我下周开始锻炼啊，总是把自己寄托给未来的自我。那这个经济学家丹格德斯坦说呢，未来的自我肯定知道锻炼身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呢，这场战斗并不平等，现在的自我更有话语权。 这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30年后的自己会不会辛苦地在支付因为没有健身没有减肥而带来疾病所产生的巨额的医疗费用？ 会吗？ 对吧？ 会不会那个时候这个70-80岁了，连道都走不动了 啊， 就后悔呀，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多跑步呢？对吧？ 对吧？ 多练练肌肉呢？ 对啊，你说这个未来是吧，有了孙子孙女，有天伦之乐的时候，这个爷没让爷爷歇会儿吧。 别再装了。第三个借口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娱乐啊，想要不去锻炼，比如说要就看这个新出的电影呀，或者综艺呀，那就还是不锻炼了。其实呢，你可以两件事儿一起做，两件事儿一起做呢，并不违背说你这个这个出去玩的这个心情，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不太方便，就是大家锻炼。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西在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哎，刚刚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不去锻炼的几个借口啊，还有一个借口说有些人呢一想到锻炼就会想到自己气喘吁吁脸红痛苦的情景，说是太可怕了。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专家就说希望我们去借鉴这些专业运动员的一些这个做法啊。我们常常会看到运动员在比赛前呢皱眉沉思，他们不是在担心接下来的比赛，而是在幻想接下来发生的场景。克罗地亚跳高冠军布兰卡弗拉西奇每次比赛前呢都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完成一个成功的跳跃，这个习惯有效地增强了他的信心。 在日常生活里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技巧，在开始锻炼前闭上眼睛，并尽可能的生动地想象你将要做什么。如果你要跑步的话呢，想象一下你会通过哪些地标，经过哪些风景啊，你会在哪里结束今天的跑步，最后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开始跑步。 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锻炼了。真的是全靠饿来保持身材。 全靠饿来保持身材。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这个出汗的话穿脱衣服也很麻烦。 哎呀，对呀。 对，然后你去游泳的话，这个暖气没有来，感觉游泳馆里也很冷。 哎呦呵。 如果你去户外的话就更冷。 哎，对呀，还得把皮肤吹坏了。 总之呢就是觉得还这段时间还比较麻烦。推荐大家要不然你就在家里锻炼吧。 在家里锻炼。 对， 家里那么暖和。家里还有综艺和电影，家里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家里怎么能是锻炼的地方。 这不就是考验你毅力的时候了吗？你们最近是怎么锻炼的呢？也给大家这个打一针，对吧？这个什么我们叫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是吧？你这秋膘贴的太多，这个冬天很多裤子都会穿不下。 对，买新的呗。 买新的呀。 双十一了嘛。先预备好。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在我们马上要播出的这个青年会客厅里，今天我们会播出的是和智联招聘合作的志在未来特别节目。我们会邀请来一位同样是创业者，也是这个求职就业专家这样的一位很厉害的嘉宾张峰，我们来期待一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和智联招聘合作的特别节目《志在未来》，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啊、互动一下。 今天在我们的前半个时段跟大家说了好多好多跟阅读有关的话题。 对， 总之呢，我们青年说一直在帮助大家成长啊。 嗯， 那这个志在未来节目呢，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三大板块的内容，其一是大学生就业，其二是企业招聘、嗯、其三是年轻人创业。 哎 、这个我觉得是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在关心的一些事情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志在未来呢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哎呀，我觉得和这三大主题都相关，我来介绍一下哈。张峰，他是客观教育的创始人，曾任中公教育事业部的总经理，管理中公金融人、中公会计。客观教育呢，他是以银行招聘考试培训业务切入市场，那两年内呢实现了指数级的增长，目前已经在全国开设了10余家分部，累计的服务考生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欢迎张总， 欢迎张总，欢迎张总， 谢谢主持人。这个各位这个听众大家好。我是客观教育的张峰。 欢迎张总， 欢迎张总。 好， 这个其实张总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刚才我只是念了一点点跟现在的这个职务比较相关的。那我们刚刚说了志在未来是三大块， 对 啊，大学生求职现在是这个张总他们所做的这个客观教育正在做的事情， 对吧、 对对，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在做整个银行招聘考试啊，教师招聘考试，以及呢公务员招聘考试。然后这一块呢应该说是与大学生这个未来的一个就业方向应该是息息相关的。也是目前主要的一个方向。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志在未来的第二个方向是企业招聘，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嘛，对吧？这个张总他们也在帮助各大银行以及各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比如说一些学校啊， 对 对吧，然后在招聘最优秀的人才。 对， 其三呢就是年轻人创业。 对， 其实张总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是一个创业奋斗的历史，对吧？ 对，截止了现在我已经创业三年半的时间，是在2015年的一个五月开始创业的。最早呢我们是在清华科技园。对， 张总你是不是说的有点晚了？我来这个爆料一下啊， 爆料一下， 峰哥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 对， 我们叫创业也好，叫社会实践也好， 对， 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慢慢的跟社会有接触了。 是的， 我们今天的上半个板块呢是会先跟峰哥一起聊一聊这个他自己的大学时代，或者说他一路走来所学到的所成长的那些经历啊。 好的。 首先来说一说吧，为什么大学时期就开始这个创业了？那个时候都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啊？ 对 对，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一刚到学校，然后之前的一个学长学姐就告诉我讲，就是大学期间要多实践。然后呢当时我看我们学校广告墙上有很多的一个兼职信息。然后当时我就想，其实既然很多的一个学长学姐能帮我介绍工作，是不是我也可以帮助别人介绍工作？ 怎么了？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就是那个招聘栏的时候，就是想法不是说我去筛选筛选哪些岗位哪些工作现在能适合我能做什么，但是就是他们能干这事儿我也能干。 对， 这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说当我这个入学刚刚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已经开始给学长学姐介绍工作了。 天哪。学长学姐没有说你这个小毛头啊。 对，当时我一说我是大一的，然后他们就立马感觉非常非常惊讶。然后我还以为我是逗他们在玩呢。对， 后来其实大学整个四年还是体验了很多不同的岗位，对吧？ 对， 甚至做过一些非常基层的工作。 对，然后就是当时呢就是在大三，当时学校支持大学生创业，然后并且呢可以给这个办公场地，所以最开始呢我选择了就是做这个公务员考试培训和韩语培训。因为当时我是在山东烟台，当时当地有很多这个烟台人，有很多韩国人，然后很多韩国人办了企业，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学生也在学习韩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发现这是一个风口，对吗？ 对，这是一个商机。 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大学生一开始创业，你的启动资金是从哪儿来啊？ 最开始呢是由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最开始呢其实我家里是农村的，然后呢家里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可以支持我创业。当时呢我就想到能不能找投资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在这个本地的一个网络上发布了相应的一个信息，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社会人士愿意帮助大学生创业的。然后呢发布这张信息之后，结果他真就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姓孙啊，一个孙哥，然后呢他呢就是 你们之前是陌生不认识的 陌生人，对，之前不认识的。然后呢他就见到了我，然后通过跟我聊天还有跟我这个小伙伴一块儿，因为我们三个人一起创业，感觉还不错，然后呢他就拿出了50000块钱支持我们创业。 哇， 对，这是也是第一次获得天使投资。虽然金额不大啊，但是基本上一些基本的流程是都有的。 在那个时候5000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至少当时应该对于我来讲那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字的。对， 非常的高兴吧。 对，当时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这个给家里，然后给同学，然后这个去讲这个历程，他们也替我感到非常骄傲。对，对。 那后来这个拿到这笔钱之后，具体的业务又是怎么开展的？ 最早的业务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通过在学校里面，然后找老师帮我们提供这个办公场地，然后上课的教室，然后我们在当地的学校以及这个社会上进行相应的一个广泛的一个招生。当时呢就是最开始整个的一个情况来看还是蛮不错的。当时我记得第一年的收入啊就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接近100000。当然就是说应该还是违亏的啊，还没有挣到钱，但是相对来讲就是会看到投入出去了一个费用，其实收回了一个相应的成本，并且还有这个 至少比原先的投入要大哈、 嗯嗯。 对，虽然这个收支还没有这个收支平衡啊、 嗯， 但是基本上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景。 嗯，比较好的一个前景啊。 对， 除了就是当时判断这个市场还是很有需求的。 对对对。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做这个教育啊，这个招生啊， 对， 挺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挺难的一个环节。 是的。 当时在招生的时候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让我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记得大四毕业的时候，当我同学都拉着行李箱要离开的时候，我在海报墙上贴广告。 哦，贴广告。 对，我就在我们学校里面那个广告栏啊，然后上面贴广告，然后去各个宿舍，然后给同学们介绍我们的一个课程，介绍我们的老师啊，介绍我们的一些这个机构的优势。 嗯， 对对对， 嗯 啊， 这个其实开启了张总就是未来就是始终专注于在教育和培训这个领域的，但是这是一个开始， 对 吧？ 对， 嗯，但是一进入这个领域会发现自己还挺擅长的 啊。对， 嗯， 其实因为我本身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选择的是市场营销管理经济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大学和专业都被调剂了，然后最终选择的是上这个信息工程专业。 嗯， 对，也是阴差阳错吧，然后选择了一个这么一个行业。对， 嗯嗯， 所以其实自己的本意不是想学理工科， 对， 而是其实还是想学这种人文类的， 对， 或者是说和社会实践离得更近一些的这种， 对， 比如说类似于商务啊这样的一些学科。 对吧？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在社会实践这块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最适合的领域。 对， 嗯， 我特别关心就是后来这5万块钱这个赚到了吗？ 其实 第一年就赚了10万。 嗯，第一年赚了是吧？ 对，第一年赚了10万，但是呢它是个营收啊，不是个利润。 嗯 啊、所以说呢其实因为到后来呢就说是这个我在创业过程当中，然后中工呢就是加盟转直营，我就变成了一个中工分校的一个校长。 哦 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其实就从一个创业者变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嗯， 然后呢当然到后来2015年，然后这个离开中工，然后又再次选择创业，再上又有一个这个从职业经理人往这个创业者一个转变的一个，对，这么一个环节。 嗯， 对。 哎，这个张总特别想问问哈，就是你觉得在大学时候的这个简单的试水吧， 对， 我们觉得这个尝试，你发现了自己身上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你那个时候会觉得未来我就是要创业，我要开自己的公司，还是说，哎，我好像挺适合教育培训这个领域的？还是说，这个我那个时候有纠结过，我要不要考个研啊，或者继续深造一下？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当时在大二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考研，然后呢就是一直准备了大概有接近这个7-8个月的时间，然后到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英语比较弱，然后再加上还是想上一个好的大学，到后来发现其实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必须要英语好，然后但是我英语又相对来讲比较弱一些，到后来我就想，然后听说那时候就听说有 MBA 啊 EMBA， 然后当时呢就想着就是等以后这个工作了之后看能不能再去读个 MBA 之类的，所以到后来就选择了就是没有再继续攻读这个研究生，而是选择了一个继续和同学一起创业。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啊，然后其实你慢慢然后会更好的认识自己，然后你会看到自己比如说在沟通能力，对吧？因为你这时候要跟这个投资人，然后要跟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人士，还有就跟学生，然后要去做沟通啊，然后要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然后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沟通能力啊还可以啊，虽然说不上优秀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能拼的人啊，然后这个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一天就吃一顿饭啊，然后就早上饭然后中午饭因为忙的原因都没有去吃，然后到了晚上然后可能才吃一个面包然后去充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座右铭啊，就是我拼搏我快乐啊，就是尽可能的然后全力以赴的然后去拼搏去努力，然后去赢得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未来。然后其实关于就业这块呢，其实原先也曾经想过，因为当时也是想着看自己大学读了4年，哎，这个同学在找工作，对吧？自己虽然选择创业，那对于我来讲到底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薪酬， 对吧？是和同学一样，然后能拿个七八百元，还一千多元的一个工资，还是能拿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工资？ 嗯，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招聘会、双选会，然后呢，当时我去了一个摊位，我就问这个咱们这边的一个薪资是多少啊？然后这个面试官就问，他说你期望多少？我说2000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基本的一个薪资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 嗯， 然后呢，当时这个面试官就跟我说不高，啊，其实这个不高这两个字，其实激发了我内在的这种探寻自己到底是有多大的价值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兴趣， 嗯， 所以说呢，到后来我就去济南，然后参加过娃哈哈美的这块的一个面试。然后呢，就是说是也非常荣幸，然后竟然通过了这个娃哈哈还有美的的一个面试。 嗯， 你像美的的话，在整个山东当时一共就招聘了9个人， 嗯， 啊，7个人然后是山东大学的，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位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其中一位是我，因为鲁东大学嘛是在山东是属于二本。啊，然后呢，就是说是感觉自己能够这样一个计划是非常不错的，并且给了一个待遇也非常好，然后大概是6500块钱一个月。 哇， 应该在当时应该是 那是在几年前的事 啊，那是08年， 10年前的。 对对对对对，对10年前。然后那时候 和同龄人比，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offer 了。 对，那时候经济也不太好嘛，然后那时候就说是相对来讲学生这个就业各方面有些难度啊， 嗯， 所以说呢，就说是拿了这样一个薪酬之后，我记得我们学校的校报还特意针对于我这块拿到了一个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手握金砖敲开500强大门啊，这样的一篇这个报道。对， 但是他没有讲后续，就后来没有去是吗？ 啊，后来没有去，因为要选择因为这个创业我们是3个人嘛， 嗯， 3个人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师弟，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说我是带头人， 嗯， 那这样的话要对他们负责，如果说我如果说离开的话，其实这个创业可能就到此截止了， 嗯， 然后本着就是对两位这个创业伙伴的一个 负责， 对，然后就选择了继续留下来一起创业。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从咱们这个责任心和这个使命感来讲的。 对对对， 但另一方面呢，也说明张总当时能够忍心拒绝这个6500的 offer， 说明你很有信心在自己的创业路上赚到比这个每个月更多的钱。 是的， 一定 是 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 刚刚张总还说了，说这个当时也有很多的同龄人在考虑考研啊，或者去名校哈。 对。 那自己呢，其实是埋下了一颗种子，也跟大家这个透露一下。张总现在呢是在北大读这个 EMBA， 对， 也是圆了自己当年啊这个一个小遗憾吧，对不 对？ 对， 是的， 啊。也重新进入到这个名校， 对 啊，而且是读的也是自己喜欢的专业。 对对 对， 对，是的。 嗯，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儿再聊啊，继续我们再聊这个张总的创业路。后来呢，从这个创业就成为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对。 但是在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这个道路上，应该说你成长得非常快。 对。 而且很快得到了这个高层的认可。 对。 嗯， 是的。 嗯。 其实加入这个中工之后，然后在整个大概有8年的时间啊，接近8年的时间，然后是在中工工作的，就加上这个我加盟这个中工的一个时间的话，一共大概接近8年的时间。这8年呢，应该说是至少我在离职之前是这个公司内部唯一一个从第10级分校长做到高管的， 嗯， 啊，并且呢管2个事业部， 嗯， 并且其中一个事业部呢是我那个创建的啊， 嗯，从零做起的。 对，从零做起的，就从我一个人开始，然后呢到后来发展了接近1000人这样的一个团队。 嗯， 对，然后并且呢就是说是营收也是一个那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 嗯， 其实 我们可以说一下是中工金融人吧。 对，是的， 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前3年的数据啊。 对， 非常的惊人。 对， 刚才这个张总说了，说第一年刚开始是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然后当然就逐步的，然后也在那个创立这个团队。 嗯， 对，然后第一年呢，然后做了是300万 营收，对吧？ 对，300万的营收。第二年呢，就做了5000万的营收。 嚯， 哦！第三年， 对，然后接近于17倍的增长。 嗯， 然后第三年呢，就做了1.7亿。哈， 这样呢就是说是三年的时间啊，增长了50倍啊。 嗯， 当然了，就这个数据呢之前我从来没讲过。 嗯， 今天之所以讲了也是因为中公教育现在已经上市了，并且相应的数据都已经对外公布了。 嗯， 所以这个话题可以对外讲了。 嗯， 否则的话这个话题今天在这里是不太方便去讲的。嗯，对， 感觉又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神话 啊。嗯，没有 这个后来职业经理人因为做得非常出色了。 对， 然后呢张总其实也并没有说我在这个轨道上已经这样的如鱼得水啊，这样的得心应手我就继续，而是说又选择了再一次下海。 对，是的。 选择了再一次的创立，就创立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客观教育。 对， 那这个机构呢其实是也是帮助大学生们就业的，也是帮助大学生们在这个求职之前的一个培训。 对， 尤其是去这种银行。 对 啊，还有什么机构？ 去银行，然后那个 考取公务员。 对，考取公务员，还有去中小学当老师。 嗯 啊，主要这么三个方向。 嗯，问一问峰哥，当时离开中公然后决定自己创业，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吗？还是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 应该说是应该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吧。因为就是说是其实从我内心的来讲肯定还是想着去创业的。 嗯 啊，然后去这个开创一番事业。然后当时呢其实也曾经想过，就是说是在中国里面长期发展，然后包括内部创业啊，到后来呢因为各方面原因未能成型，所以说呢选择了这个离开。其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其实也挺艰难的。艰难在哪呢？就是第一呢，因为当时有一个就是近千人一个团队在管理，然后每年的待遇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在中公里面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了。 嗯， 包括我还有独立的办公室。 嗯，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也是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那么相对就是说是并且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爱人当时是怀胎几个月。 嗯， 然后就是说是我是5月开始创业。 嗯， 然后我的那个两个女儿然后是8月份出生。 哦， 双胞胎。 对，双胞胎。对， 就当时其实是最需要家庭这个稳定啊，各方面。 对对对， 包括收入啊，包括都需要稳定的时候。 是的， 但是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尝试。 对， 对， 是的是的。然后这一过程其实还是有些那个艰难的，然后但是还好，然后因为既然选择了远方就 不怕风雨兼程。 对，是的。嗯， 这个也很符合就是张总刚刚说的他的人生的座右铭哈。 嗯，对， 就是要拼搏。 对， 嗯， 是的是的。 嗯，这次创业跟你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完全不同了。 是的是的。 嗯，我们会有这个创业导师说哈，说7年就是一生。 啊， 你在中公的这8年。 对， 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整个的世界观。 对， 都会重新建立。对吗？ 对。 嗯， 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中公的啊。 嗯， 这个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然后我也经常跟身边很多朋友去讲，因为在中公然后让我就是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去成长，让我去发展，然后让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整个的商业世界然后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嗯， 然后呢尤其他当我从山东来到了北京然后做总裁助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整个全国的一个市场，全国的一个概况。 嗯， 对，然后整个的视野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嗯， 同时呢就是说是我又正好作为一个夹心层，就是一个这个从最初的一个中层管理者到一个高层管理者，当然虽然到了后来高层管理者其实也不是说整个就是整个大公司的一个老板。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夹心层的话，然后怎么样去管理团队，怎么样做到上传下达，怎么样跟平行的部门然后有效的去沟通，推进你想达到的这样一些目标，然后让其他的部门的一个负责人都能够全力去支持配合你的工作。 嗯， 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极大的提升了就是我的这种职业能力啊。包括其实我也做过副手啊，做过副校长。其实尤其是做副校长的时候，其实对我的成长其实会更大。 嗯， 因为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副手，然后你如何去了解，就是说是你的一个就是说所在区域的一把手他是怎么去考虑的，然后既要衔接好他，同时还要管好下面的团队。因为有时候去做副手，其实并且那个次做副手还是一次空降啊，就是空降兵做副手，然后其实让我深度的体会了各种心酸。这个当然其实这个对我的一个成长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些事情你决定不了，

这个全国每一个分行，其实到县级市政支行，都有相应的招聘，然后每年的一个银行的话，是从这个八月份开始发布公告，然后呢，一直持续到十月份啊，一直在发布公告。其实从十月份到十一月份一直是在笔试的，然后到了这个十二月份呢，就开始面试。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它的整个环节的话，有网申，有笔试啊，有面试。针对这块呢，其实我们也都有相应一些指导。那再一个呢，就是教师招聘啊，那么如果说是想当中小学的一个老师的话，首先要取得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呢，每年会在下半年和上半年都会有一次这个报名考试，它分为了一个笔试和面试。那么相对于这个教师招聘呢，全国有六个省份是统招，就是全省统一招聘，然后呢，剩下的省份呢，基本上全部都是以地级市或者是县级市为单位进行相应的一个招考，每年呢，就是说是以上半年为主，下半年为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公务员考试。公务员考试呢，就是它分为了一个国家公务员考试和地方公务员考试。你像国家公务员考试，前段时间刚报名，那么相应就是说是今年会在十二月份，然后进行相应一个笔试。然后在十二月底一月初进行相应的面试啊。那么相应就是说，再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省公务员，就是全国各省的公务员，全国各省的公务员呢也有联考。还有呢，就是这个，各个省份自己组织的考试，大概呢都是在四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个以晚的大概在五月份，应该说是对于应届生来讲，其实他的一个就业方向可以参加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其实次数是非常非常多的，对， 这个昨天跟张总在简单的沟通的时候，其实我问了张总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这些年这个互联网这个浪潮，对于各行各业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就说这个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小伙伴愿意去银行吗？就是去从事金融行业，或者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考公务员吗？ 对， 张总给我们解答一下 是这样，就是说其实目前整个全社会的互联网化其实还是这个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呢，其实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大多还是在北上广深杭州成都这样的一些大的都市。其实呢，就是说是对于大多数的一个应届生来讲，他的一个就业还是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你像可能回到自己的省会城市地级市还有县城，那这样一些地方的话其实是没有互联网公司的。所以说呢，就是互联网公司仅仅是一部分毕业生的一个选择，对于大多数主流的，他们还是会选择在二线三线甚至四线五线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那么相对就是说是现在其实每年银行的一个招考基本上是持平的其实没有大的变化，其实也没有受经济或者社会的一个影响有什么那个大的一个波动。其实包括技术其实技术对于这个整个银行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岗位来讲是有些影响，但是呢影响也没有那么大。这里面呢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呢整个的这个银行还是在全国进行布点还是在这个扩张。那这样扩张的话其实就需要相应的人员。第二个呢，就是说虽然技术解决了一部分这个手续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人工的一些手续但是它还是需要人工的服务的包括呢就是说是这个柜员岗虽然在这个保持，但是客户经理岗还是在加大整个招聘因为就是说是还是会有这个要维护大客户然后要往外贷款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客户经理的 所以对于这个绝大部分的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进入银行业和金融行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对 其实其实我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2018年这个中国社会蓝皮书关于 目前大学生就业毕业之后就业意愿的一个调查，要选择比如说这个像企事业单位啊、国企或者说公务员这种偏稳定啊，就是说这个大家我们这个俗话说可能叫什么叫旱涝保收，一开始会比较稳定的这样的工作， 是的， 大学生的意向占比啊，这几个行业加起来之后占比是将近超过50%，接近60%， 对， 也就是说还是大家 还是很主流的， 是的， 对对对，非常主流， 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说想钱多啊、这个事少， 离家近， 对，离家近、哎，那其实还是银行、公务员、教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没错， 因为就是说是很多学生可能还是想着回到爸妈身边，然后因为在这个三线城市，可能还是会压力会小一点， 没错，没错， 然后父母可能又能帮忙买个房子， 对对对， 这时候呢，银行的待遇呢，其实又是在县城地级市。其实基本上是最好的单位了， 对 啊，因为银行的待遇虽然说是在北上广深可能没有竞争力了，但是在三线四线城市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对，而且比如说这个像女孩子吧，去了之后呢觉得很体面， 对、是的， 很体面，而且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二线城市啊，或者我们叫什么叫新一线城市，对吧、然后对这个很多很多高校的这个人才引进的政策和力度也非常的 对， 非常有吸引力， 是的， 对， 是的，包括你像这个教师啊、教师呢其实有两部分人在考、一部分呢是应届生，还有一部分呢是宝妈。 为什么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因为宝妈为什么会考而不是其他呢，这个一名女性她一旦有了孩子之后啊，她其实这种母爱其实她就会这个释放出来，然后她可能会想着怎么样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更好的一个关照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这时候她会去寻找各个岗位各个行业，她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岗位是教师，然后呢孩子如果说想上小学或者中学，他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并且能够给予相应的辅导，并且这两天我看朋友圈不是也在热播一个图，就是说这个找对方亲家啊，要找亲家然后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出去 就辅导作业太困难了， 对对对对， 请你们从小就开始负责，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是自己是老师其实就可以比较好的然后去辅导自己的孩子啊、解决了这样一个苦恼， 对， 再一个呢就是整个中小学的教师的话他下班比较早，一般呢可能就是4:30左右就下班，然后这样的话他有更多的时间给到家庭，再一个呢还有一个更好的福利，这个是基本上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岗位都没有的，就一年有3个多月的假期， 寒暑假， 对，寒暑假，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因为很多的宝妈就是经历过生产和这个就是初期的这个抚育之后，可能会有一两年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断档， 是的是的， 然后对于教师来说可能这个断档你再去弥补是比较容易的， 对，是的、 比如说你如果从一个大型的企业或者管理层如果断档了的话，可能你再重新起步就会没那么容易，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就是教师这个行业从零起来，还是有一些空间啊、 对对。 所以可能这个行业也吸纳了很多这样有了职业生涯断档的宝妈们。 对 啊、那问问这个客观教育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在这个三个领域去就业呢？你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辅导一些考试，对吗？ 对，我们主要是通过就是。你像银行啊，它分为了一个网申，就网络申请，其实就像一个简历的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过程其实很多学生，因为它大概有100多个选项，其实对一个普通学生来讲，能够把这100多个选项很好的填写好的话，应该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的，因为一份这个优秀的一个网申需要填好的话大概得需要2-3个小时的时间，那并且呢就是说是很多学生填写出来的并不一定专业啊，包括呢他们在选择你像生活照啊证件照方面，其实他们在这个角度上其实不是非常好，然后我们可以帮他们去甄别，那再有就是笔试，因为就是说是不论是银行教师还是公务员都会有一个笔试环节，然后我们目前呢就是通过用这个行业里面最优秀的老师，然后通过在线的方式给所有的一个学生进行授课， 所以说呢，它这样的话能够极大的把我们优秀的师资放大它的一个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一个学生呢能够享受到最好的一个教学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有面试啊，面试呢就是说是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因为像不论是公务员、教师还是银行，它都会有这个结构化以及半结构化还有无领导方面的一个测评。那这一块呢我们会提供这种专业的这种辅导和指导。就是半结构化呢，可以比较通俗点讲，就是你像企业的面试其实就是一种半结构化面试。当然你像这个公务员、教师、银行一般采取的比较多是结构化，就是他会前期设定几个问题，然后让学生来回答，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呢，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来去判定这个学生基本的一个职业素养，然后包括品德啊等方面的一个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无领导，无领导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观察这个应聘者基本的一个与人沟通啊表达以及推进事务的一个能力很好的一个测查的一个这个测评工具。对 这些都是可以培训的。 对，这些呢 而且都是可以进行前期模拟的。 对，可以培训也可以模拟。其实我觉着对于学生这个提升未来的一个工作能力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目前这些面试题大多都是这个来自于日常工作高于日常工作的这样一些题目，它是进行高度提炼的。提炼之后呢，就是这样一些比如说人际关系题，人际关系题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些都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将来会碰到。那如果说通过我们老师以一种正能量一种正确的方式教授给他的时候，其实他本身也学习到了如何未来去处理好就是说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包括这种危机公关的这种题目也是一样。这样能够极大的提升了给他提供了一个演练的一个环节，让他知道哎，未来遇到这种紧急的一个突发状况的时候他如何去处理。所以说呢，他不仅仅其实是为了面试，其实也在提升他的一个职业能力。 就是线上线下结合都有。 对，线上线下结合。笔试主要是线上，面试在线下。因为这个笔试呢它是一个不需要强互动不需要强体验的一个过程。但是面试呢它是一个讲求体验模仿实践然后只有面对面的沟通才能更好的帮助这个学生成长和发展。 哎呀，张总出个题吧，越听越好奇，有没有这种就是面试方面或者模拟方面的人际关系或者什么方面就是考倒了很多学生有很多坑的这种 对， 有没有这样的题来考我们两个小白 考考我们俩来 我们俩都没有参与过这个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参与过银行的招聘。 对像这种这个题目呢还真是有不少。然后就是说是咱们就简单的比方举一个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题。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咱们主播然后这个是位领导。然后我跟这个我们两个就是这个小弟然后呢领导呢就是说是安排了一项这个事务说是这个让这个王爽老师然后来去这个负责然后呢这时候呢王爽老师这个虽然答应下来了但是没有很好的做好但实际上是我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你是我的平级还是下级？ 平级。对，但是这个事情虽然交给了你，但是呢，你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然后主要这个在做的过程中，实际是我发挥了作用。当我们两个人然后去给这个领导这个汇报的时候，结果呢？ 干嘛一起去汇报？我去汇报就行了。 对，那你去汇报的时候，然后那就讲那样，然后大包大揽，然后整个的功劳全在你。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 这就容易得罪人，你 谁到办公室哭鼻子呀？ 不撒娇不好使， 对， 撒娇不好使，这里都好多坑，是吧？都揽自己身上不合适，你得罪那个人，领导那儿，你万一知道真实情况之后，你也捞不着好。 他现在是说， 对不对？ 已经有一个同事啊，这个鸠占鹊巢，把你的工揽下来了，而且他没做什么， 对， 你怎么办？你是那个受委屈的人 啊？ 对， 你怎么办？ 啊，鸠占鹊巢，他揽下来了。 对，他说都是他做的，其实实际上是你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 不是不是， 是这样。 他揽下来之后，他揽下来之后，就是他还做好了，是吗？ 他还跟领导邀功了 啊，跟领导邀功了。 对， 你怎么办？ 那你打架去，这不能忍。 对，那这个分基本上啊，就是60分以下了。 就我是哭鼻子，他是打架去，基本都不及格。 我们俩都不及格， 对 吧？ 对对对对， 这门道挺多呀。 是的，是的。 那张总给我们讲讲。 对，正确的做法是。 对，其实呢，这是一个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陷阱的。其实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肯定这个同事的一些，就是我们不要从这个负面的消极这种状态，然后去看同事和看领导，然后这种其实应该从这种阳光的这种心态然后去看待啊，因为这个问题虽然这样问的，但实际的一个过程其实也要这个我们要去学习，在做这件事过程当中，我们身边的同事有哪些是做得好的，然后呢我们要向他去学习，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是作为这名同事，他能够积极的跟这个领导汇报这个相应的工作，这说明他一个工作那个积极主动性，然后我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然后去跟这个领导去沟通去交流呢？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在接下来一个日后工作当中，应该自己不论是在按照节点啊，按照时点，然后积极的去汇报工作，同时呢还要跟同事沟通，同时呢其实关于邀功这块呢，就说是不要过多的去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从一种长远的，因为这个工作嘛是一种长期的博弈啊，其实不是通过一件事两件事就完全的去肯定一个人或者否定一个人，而是通过日积月累，其实慢慢你的能力就能够体现出来，其实不用急躁也不用着急啊，不要就一件事啊论成败。 我翻译一下啊， 对， 就是这波就过去了，算了，不计较了，对吧？ 对， 是这个方法。 那不行，真的这码也得捋捋啊。 对， 就是就是一个是说我为什么没有就是先一步的去汇报我的工作、啊？ 对， 可能我做完了，但是我没有说去很清晰和去清晰的去表达和陈述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把眼光放远啊，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过多的纠结。 对，是的。 哎呀，看来这个求职就业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对， 是不是？ 是， 变得佛系的过程。 要不这样，张总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这些年客观教育的帮助了多少的小伙伴吧，和大学生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工作，拿到了 offer。 这几年应该帮助了，就是说我们服务过的学生的话是上百万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付费的一个付费，然后接受我们这种面对面这种沟通和辅导的大概有这么几十万的一个学生，然后目前呢应该说是很多我见过很多的一个学生，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院校毕业生，可能是一个三本啊，也可能是一个民办高校，然后通过呢就是说是在客观这学习呢，然后很好的然后考上了一个自己理想的一个银行啊教师或者是公务员啊，这种情况呢大有人在。其实呢就是说是只要是作为毕业生啊，作为应届生，只要是全心心的然后去准备然后去努力这个去参加这个考试，都还是有机会的，尤其是借助我们这种专业的这种机构，因为其实我们像教育机构它的一个价值其实就在于高度提炼了考试的一些技巧和方法，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就不需要学生再去归纳啊、概括总结了，包括呢就是说是老师呢也有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能够很好的指点学生迷津，让学生快速的去掌握一个知识，其实极大的提升了一个学习的效率，然后呢就是说是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啊，这个是四川的，家是农村的，并且还是个三本，然后呢这个 通过这个努力考上了这个邮储银行的四川下面的一个乡镇上的一个支行。 嗯 啊，然后呢一个月的待遇能有多少呢？能有你们猜一下能有多少？ 不会， 乡镇的邮储， 乡镇的邮储银行，对， 6500， 不会过，不会过万吧？ 过万， 哇 啊，真的是过万！ 哇，在当地就是真是太高的工资了。 对， 当然了，就是说这是个个案，也不是说这个带有普遍性，它还与这个支行在当地的一个这个 整体的经营状况， 对，整体的经营状况有关系。 嗯， 大家从这你也能看到，就是很多这种银行啊、教师啊，他其实在乡镇啊或者是县城啊这个级别，其实有的待遇还是蛮高的。 嗯 啊，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在北京的工商银行的昌平的一个支行， 嗯， 然后呢 5000，这行情我知道， 8000， 6500，6500，对。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也不，并不是说就北京的一个待遇一定比这个，尤其是在银行啊，就一定比这个下面要高。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嗯。我们也这个斗胆代表一下这些大学生哈，谢谢客观教育和张总为我们做的，为我们铺路吧哈， 嗯， 为我们这个， 谢谢谢谢， 在这个求职和就业的路上，给我们加油，然后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 对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一聊这个，刚刚也说了哈，张总现在在这个北京大学读 EMBA 啊， 对， 那就是结识了很多新的创业的小伙伴，而且呢，爱上了跑步啊。 对， 为什么会爱上跑步？ 对，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跑步呢是这样，就我从初中高中然后一直在这个参加运动会， 嗯，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整个跑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然后到了这个北大读书啊，然后其实我已经有接近10年的时间没有跑步了， 嗯 啊，10年多了时间，刚开始跑的时候其实膝关节不舒服啊，疼痛，然后跑不了长距离啊，然后呢这个我记得第一次在这个北大五四操场然后跑步的时候啊，然后就被他这个有一个标语所深深的吸引， 嗯， 就是这个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嗯 啊，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自己，就是说从今年5月份然后开始跑步，然后从最开始第一次跑了一个3000米， 嗯 啊，然后到现在上个周末啊，然后连续两天也是人生的第一个半马和第二个半马， 嗯 啊，然后呢就说是整个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其实呢就是说是正好 改变了你现在的创业的一个状态吗？ 嗯，其实我觉得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的， 嗯， 就是因为跑步嘛，然后会分泌多巴胺，然后呢它确确实实会让你整个的一个身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并且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跑步啊，我体重上来了对，肌肉， 不要拉仇恨了， 这个因为我之前太瘦了啊，太瘦了，然后当然我也见过我们同学啊，因为跑步然后这个2个月的时间瘦了30斤， 哇，嗯 啊，非常非常厉害，然后 非常感谢这个张总哈，这个无论是他的创业路还是之后这个就业路以及再度下海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激励，包括现在张总再度进行进修和学习，以及他这个跑步的这个体验哈，都给了我们很多新鲜的感觉，非常谢谢张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继续帮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到他们的理想 offer。 谢谢，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那我们明天再见 了，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